法国朝鲜友好协会最近写信给联合国安理会，表示责难联合国安理会追从美国的对朝扼杀阴谋活动。信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受美国唆使炮制了对朝制裁决议，并认为这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，也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。